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阴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他递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水，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在老剑客的询问之下，孙茂昌说出了当年输给老剑客两目半旗的孙掌柜就是自己的父亲。那么白太官白老剑客听了之后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哎呦，输我两目半旗，可人家身子骨盯不住输我两目半。姓孙的那旗比我高，我再仿人家让人跟我下，人不跟我下了。十几年柯西这个人从来没踏进过棋社半步，人就出门办事绕着魁星阁走，就为怕碰上我。我明白人家不跟我下，人这身子骨下不了棋，一下棋就晕，我不能强人所难呢。感觉没闲着，把儿子培养出来了，甭问这是让儿子找我报仇来了。亏了今儿我是赢这两目半，这要我输他两目半，我这人可丢大了。哎呦，姓孙的好深的心计呀、怎么你是替儿父前来报十余年前输棋之耻吗？非也，不是，我爸爸死在我手就为培养我，盼缺一条老命不要活生生就断送在我的手中。啊，这话老头听不明白呀、你爸爸怎么会死在你手了？哎，起来起来起来，到底怎么回事您跟我说说。我爸爸教我棋累死了。哎呀，这人怪呀，这人一下棋就晕，明知自己这毛病，干嘛跟孩子这么玩命啊？你教他下棋自己也得动脑子，就他那身子骨要是把这儿爷子培养成这样，一定下了大心血了，那肯定是心力交瘁死没跑，形同于自杀一样。他干嘛死白咧非让你下棋就为跟我下？也不是，跟您下是跟您下，他这里边是，他是为了让我拜您学武。哦，老头一听，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还拜我学武啊？你还习过武啊？那跟没习过差不多。干脆跟您这么说吧，是这么一回事。我跟李龙李虎学武，我们贵上有伙叫王英，他练得不错，就我们哥俩呀，哎，一时赌斗让我踹一跟头，打这儿扬言找地方练，练完回来找我报仇。不过一句戏言我没放在心上， 暗含着一打听，我这师哥呀，点房子卖地变产为路费，真走了。他这人我最了解，说得到做得到，他真行得出来。他是下定了心了，得拜一个名师，访一高友，习完武回来找我报仇来。我怕他，所以我打算拜一人间的剑客。跟我爸爸一说，我爸爸说了，远了不知道漳州城内，就提到老爷子您了。十年前有这么一段渊源，可十了年没登门跟您下过一盘棋，我爸爸抹不开这面子。人家老爷子几次托人，又给送药，又给找大夫，还问这孙先生这身体怎么样啊？哪天得暇，身子骨觉得硬朗，我陪着下一盘。人老爷子多客气，凡人弄呛托人请，就是不露面，太乙的绝情了。所以我爸爸不能跟您张这嘴。更可外，我爸爸听人说呀，您老人家有告白在外，明令说过这辈子不收徒弟，一个徒弟都没有，怎么能打我这破这先例呢？所以我爸爸说了，你要打算拜白老爷子，你得下棋，下棋还得赢白老爷子，白老爷子一高兴可就收了你了。故而用三年光阴把我祖父留下的秘谱一招一式完全交给我，哎，也算是福至心灵，我爸爸在天有灵。这棋我还真学会了，来到棋社，斩官破将，一直杀到您的面前。没想到今天输您两目半，我没提您先把我爸爸提出来了，怎能叫小子我不悲痛？想起我爸爸一口痰一口血，痰中带血的那么样的教我，把心血熬尽呢。到现在我还输您二目半，这心血就算白下了，我怎么能够不伤心呢？说着话大放悲声，这么一哭，爸爸，几两给他预备点吃的，跟底下说吃完喝完都散了。哎呀，老头动心了，他妈要收这么一徒弟，习不习武的搁一边儿。他我有对手了，再有啊，这个，我出去，我百年之后，我这棋也得找个衣钵呀，啊，漳州博泰官棋王死了之后，家里没有个徒弟，没有个孩子，撑住我这门户，那不成啊？呵，哎呦，这老孙嘿是个朋友，替我培养出这么一好徒弟来。我当初怎么给自己定这么一规矩啊？永不收徒，我收一个孙宝昌，我得得罪一片人，多少朋友领着孩子到我这儿来啊？哎，得嘞，太官，看我面子吧，这收了吧，那都是江湖上的老剑客，我这一拨了脑袋，不收，我就为收他，我得得罪多少成名的人物？哎，我收一下棋的徒弟，这你们横管不着了。造化，该着我这一身武艺不至眼没。他爸爸下这么大心思把他培养成了，有下棋这心思这苦劲儿，搁的练武上，我这身能耐就算他得了去了。吃吧，看着那孩子吃。这孩子您琢磨琢磨，连下棋带哭，心火都在这儿，哪吃下去食不下咽呢？但是老爷子面又不敢说不吃，勉勉强强吃了两个半粒儿的米饭。那半粒儿的头里有一尖儿，还脆了去。吃饱了，这不瞎话吗？吃俩半粒儿米饭就饱了，实在是吃不下去。叔您这两目半，眼看着我是拜师无望，但今日总算的我爸爸这心血啊下到这儿了，我把前因后果跟您表白完了，这三年压到我心头上的这个话我说出来了。老爷子，我恕您也是心服口服，你服我不服。十方来中间啊 到吃饭的时候我问你一句话，打这儿开始你这棋可就走下坡路了，对不对？对，我那阵儿有点含糊，我就想万一您要不收我怎么办，还是这么办得了，今天咱们回家睡觉，明天歇一天，再转过天来魁星阁上咱们下棋，拿出全力跟我下来，什么都别想，赢了我当时拜师，输了此事作罢，我可也对得起你父亲。练武我就一招不学了，我收你个下棋的徒弟。老头给自己还留一后手。马继良在旁边一听，这便宜我得占。哎，老爷子，我当您面我可有点话，这个不知敢说不敢说啊？继良，你说咱们交半辈子，有什么话不能说呀？我呢，两榜进士出身，这个当过一任的松江府的府台，不敢说精通文墨嘛，总是十几个字。我打算在文上造就造就他，我也打算收他。另外呢，我抢您这半拉徒弟不白抢，他要真说跟您练武，吃的喝的穿的带的使的用的一应的兵刃拜您为师的这些个费用全我姓马的出了，我包。好，此子的造化不小，听见没有？马继良也憋着收你，这露脸徒弟谁不抢着收啊？小孩一听琢磨过来了，哎，练不练武先搁一边，一个西文的一下棋的，这我算是拜此铁了，我说他徒弟没问题了，只要我是白太官徒弟，那王银来就得含糊含糊。可要不跟他西武广下棋呀，就您这棋呀，今儿我这两目半输的有点委屈，我刚才心里还真乱了，这一想别的，我这棋后边下的没下好，明儿歇一天，后个这棋呀，我还真不能让着您了。二位师傅，那既然话说到这儿，改嘴改得快啊！二位师傅，那我就回去。后天，无论如何，我可当着面得罪了，不客气，说这盘棋我还准赢。好，要你这句话，传话下去，跟楼底下这些位说，后天接着摆棋，只要赢我，当场拜师，我收徒弟。第二天，吴叔转过天来，孙宝昌把校服一脱。干嘛换吉服？今儿拜师别穿校服、啊。今儿准备了。我先气气老头吧，老爷子，今儿您直黑了，噗，怎么着？今儿您直黑，我直白了，拿白棋我还得赢您，哈哈哈哈！好。拿白棋赢我，一招不留，是我白太官会的，在我有生之年，子我不死，全教你。这功夫你算小铁了。打早晨开始下，下到晚上，越下马继良越高兴，越下马继良越高兴，为什么？白爷这棋呀、啊，占下风了。还不回墓来了，您都知道这黑棋得贴墓啊。最后现在俩人这棋戏呀、啊、也就是盘面占个三四目的优势，贴这五目半呢贴不回来。呵，俩人现在呀、啊、是争棋，这劫要是白太官赢了还有可能能赢，要是输了这劫是必输无疑。俩人这来回一打劫，这棋下的这个慢呐，拉锯战呐，一直下到三更天，楼底这人都等着呢，纸条下来了，白太官输两目半。老头把棋盘一推，手拉着小孩来到楼底下，让人摆好了椅子，老头往上手一坐，魁星阁的老板、棋社的社长马继良往下手一坐，娃娃当着大家伙给我拜师，磕头。一文一武俩老师今天当着大家伙，我就破例收了。有人在江湖上放言出去，白太官不收徒弟这句话推翻了，不算了。说谁拉着当初拉着孩子憋着拜我没收的那个活该了。 为了孙茂昌自食前言，爱喜欢呢，帮帮帮磕完头拜完师，孩子站起来，咱拜师吧。嗯，拜什么师？人赢了我了，整个棋社自我往下没一个赢人孩子的，我徒弟这么大能耐，以后下棋都得跟人学啊，打算在棋上长，徒弟把家里那秘谱拿出点来，让师傅们一块瞧瞧，咱们一块研究，我们有下的不到的地方，你给指点指点。呵，老顽童啊，这是个真喜欢孙茂昌啊。孙茂昌也乐了，您就别拜我了，咱们是先学棋先练武啊，先练武啊，盯着打你那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这好几年过去了，已经要练就练成了，这要真他也找一剑客练，还真让老头给猜中了，那儿已经奔了杭州拜了吕留良了，这要是真说练三四年的打你就有富裕了，我跟你学棋先不忙，你先跟我练武，你这学文也先搁到后头，我先教他一不挨打的招。你头一盘棋跟我下的什么呀？我跟您下的是太极棋，咱们先练太极，是以静制动，先学不挨打，咱们再学打别人。好了，就跟您学这个。老头打这儿天天拉孙茂昌练武，这老爷子真有两下子。自从一收孙茂昌，一盘棋都不下，连提都不提。为什么？他知道我要一提下棋，跟那孩子一下，这一天就过去，自己这一辈子耽误就耽误这棋上了。孙茂昌他爸爸为了让他拜我为师习武，愣给自己累死，我要对不起人爷俩可不成。老爷子太明白了，不教是不教，这一教啊，真下心教，您可就听出来了。不是说白太官比吕留良高，但是孙茂昌可比王英高多了。头一二说，这是真教，那是真学。王英是真学，吕留良可不真教。您可听明白了？别看那小十年，这小五年，这差着功夫呢。为什么呢？因为吕留良就凭和尚看相一句话，说这孩子不错，但是呢，这孩子不能教，他能耐太大了，他容易急躁，容易骄傲自满。学会武艺也保不齐惹什么祸去，就因为这话，吕留良不跟十分教他，而且他的诉求是什么？诉求是回去打孙茂昌。老头心里话，你跟我这好歹学点，放眼江湖，一般的侠客就打不过你，回去打一个啊，开店的少掌柜的，一孙茂昌就当初比你这武艺高也高不了多少，那还不容易。所以您别看王英是真学啊，吕留良可不是真教，这里差着很大的区别。这下十年功，这下五年功，王英这武术要比孙茂昌可差多了。现在王英练十年之功，压着飙车到了漳州城。本来他要进城，赵德贵出主意，不让进城，非住孙家店。一到孙家店，把孙茂昌勾出来，王英当面要比试。孙茂昌一听，师哥，我说不比，您非说比。您在江南啊，找剑客练武，您要不提剑客呀，我就不跟您比了。您这话里话外，左一个剑客，右一个剑客，那意思您跟剑客学这十年武，您也不问问我们这些年干嘛来的。我们跟爸爸学三年棋，哎，学完这三年棋，爸爸死了，出完殡，我又上棋社里，又耽误好几个月。这我后来才找老师练，连来带去，我也练了五年武。您别瞧练五年，我还不服这剑客徒弟这十年的功夫。这么办吧，要打也行，您不带两万银子吗？两万镖银为主，咱们就拿这当赌注。咱二位一动手，我要是输了，这店也不开了，漳州城我也不混了，我走。自此您就算赢我了，一半换一半。当初我踹您一跟头，您踹我一跟头，咱们哥俩还是朋友。看到我爸面上，您也不能怎么为难我。您要是输了还让我踹一跟头，这两万银子不还了，留在我这店里头， 可有一节我不是劫道的，我是开店的，两万银子一子不动跟着等着，回江南请你那剑客老师去，不见剑客爷这两万银子永远不还。赵大个儿一听可急了，怎么住着店住多少回的店了，出了山大王了，吃饱了撑的怎么拿这镖银打赌啊？不是我说，哎，这个什么少掌柜的，孙掌柜，孙掌柜，老爷子在时候我就来，到您等等，跟您没关系，您踏踏实实的。这不是我扣他这两万银子吗？没关系，让他师傅来领这两万银子来。您找着这镖主，您跟他说这两万银子丢不了，差一个子儿我包赔。漳州城里边耽误多的事我盯着。雇镖的这位找您要，您就说没有，镖就丢了。有什么话让他跟我说。漳州城里边有剑客，让他找剑客去。两头的剑客谁来我都给，但可有一节，今儿这个两万银子是不能还了，您甭跟着掺和。这赵大个心里话说，我是保镖的，我说，哎，我说少剑客，这行吗？王金气的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姓孙的你也太挤的人了，拿这两万银子做赌注，我要说英国有点对不起赵大个，我连镖主都有点对不起。可有一节，我要不赢，今儿我这跟头可栽大了。好，咱们就两万银子为赌注，兄弟来。这一动上手啊，什么叫以静制动啊，太极厉害呀、啊、王音呢连人都逮不着，有力发不出来，一拳一脚全打在背后垛上了。哎呦，自知不敌，想走可走不了，啪来一跟头。哈哈哈哈，哥哥怎么样，我说不让您打您非打啊，这怎么办，这两万银子人不给了。茂昌你走吧，有路费没有，连你们这几位都陪着一块儿，你们是先回南昌府镖局子，还是直接回南方找你师傅，我就不管了。这两万银子搁这，差一个子儿我赔，不见剑客爷不还了。哎呦，王银没辙呀，把赵德根给搭出来了，您受累回江西南昌，到南昌府您见胡镖主，您就跟胡镖主说这镖我给弄丢了，可是有一节一子儿差不了，他这人我知道，说得到做得到。我回转江南杭州城，杭州城以东五十里地有个小地名叫苏桥，苏桥之上有一座碧尘轩，碧尘轩内有一位剑客爷，是我授业老恩师，姓吕名景山，号叫晚村，人称吕大先生，客日之内请来我的恩师，我找他要这两万两的镖银。赵大个儿一听啊，这不吃饱撑的吗，这不是，我见胡镖主我怎么说呀，我不回去，您麻溜回杭州吧，我在这坐等，我就跟这儿，明天我先进趟城见人本家，我先跟对付对付，我就说这镖银在道上呢，您可麻溜的快来，你放心吧。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欢迎来到2035，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我和2035有个约，和牧羊词曲，加油男孩组合演唱。 那是一个诺言，穿山越海真切，遇见梦想的明天，我奋进的脚步披星戴月，强烈迈开大步就实现。